阿弥陀佛。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那个过两天我到美国去一趟，探望一下我母亲。所以下一次10月18号上课就停课一次，那么再下下次是11月1号上课。课本请翻到第5页。倒数第5行。讲义请翻到讲义5的第12页，第4行。戴德一切宪法勒注，参与解深密经法会的大声闻众，共有13种功德。上一次，我们讲解完第9种，具足三明德。现在开始讲解第10种功德，宪法勒注德。戴德一切宪法勒注，这是第10课务实宪法勒注德。参与法会的大声闻众，都证得一切宪法勒注禁律。在禁律中能远离分别，也能升起身心清安，心能远离骄慢调举，并且能远离对禁律的贪爱，泯灭一切杂染相，这是大声闻众的戴德一切宪法勒注。请看讲义5的第12项。然此勒注：一、萨婆多宗《大婆沙论》81云，问：世尊何故说四禁律是勒住耶？在一切有部的论书《大毗婆沙论》第81卷中有解释宪法勒住。先提问说，佛为什么说色界四禅是宪法勒住呢？答：为禁律中具2种乐，故名乐住。一、乐受乐；二、清安乐。前三禁律皆具二乐，第四禁律无受乐，而清安乐适用广大，胜前二乐。净分无色，虽有清安，而不广大，故不名乐。回答说，只有在色界四禅中具有2种乐，所以呢，称名为乐住。第一种是由得到色界定而生的乐受乐。第二种是清安乐，初禅、二禅、三禅都有乐受乐与清安乐，在第4禅觉得乐受乐会让修行人的心不极静，所以呢，弃舍了乐受乐，正得不苦不乐的 舍受。在第四禅中，虽然没有乐受乐，但是第四禅中它的清安乐的势力作用非常广大，而这种清安乐远胜于初禅至三禅的乐受乐与清安乐。所以色界四种禅都称为宪法乐住。色界有四种禅定，无色界也有四种禅定，这八种禅定都称为根本定。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在将要进入根本定之前，会有方便加行之定显现，它还不是根本定，但是接近根本定了。那因为它接近根本定了，所以就称名为尽分定。根本定有八种，所以呢，尽分定也有八种。色界初禅之前的尽分定，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位置定，它特别称为位置定。这八种尽分定与无色界的四种禅定也都有清安乐发生，但是其中的清安乐不广大，所以呢，我们就不称它为乐住。复次，根本净律现在前时，长养大种，片身终身，令身充悦，故名乐住。净分定等现在前时，长养大种，为心边身，非即充悦，故非乐住。又色界四种禅的根本定现前时，有身心安乐，能够滋长增长四大种，会周遍全身的升起，使令修禅定的人全身充满喜悦，所以呢称名为乐住。而色界的净分定现在前时，只有心安乐长养四大种，所以呢，虽然它有喜悦，可是与四个根本定的喜悦来比，是不能够相比的，所以不称名为乐住。那有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两个人一起洗浴一样，根本定呢就如同一个人他整个身子浸泡在浴池里头，全身都受到水的大量的滋润，这是根本定。净分定呢就好像一个人在水池边用手来取水浇到身体上面，虽然身体也受到了水的滋润，可是不广大，所以呢，净分定就不称名为乐住。广如比论有九复次，即顺正理七十九，俱舍二十八，毗昙第八，诚实二十，显扬十九。在《大毗婆沙论》中呢，讨论宪法乐住的说法呢，一共有九种之多。我们前面只举了两种。 所以如果要详细的知道的话呢，可以去参考《大毗婆沙论》。那么其他所列的诸论呢，也都可以作为参考。其中讲的毗昙第八的毗昙是指的是法蕴足论。清光是云，正德不退胜尽律故。清光菩萨解释说，大声闻众都是立根的不动心阿罗汉，都已经证得色界四禁律，并且不会退失，所以称名为待得一切宪法乐住。又于伽论第十一云，复次是诸禁律名差别者，或名增上心，为由心清净增上力正省律故。在于伽师地论第十一卷说，色界四禁律它还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它又称名为增上心。为什么称名为增上心呢？为由心清净增上力正省律故。这个正省律是指增上慧的意思。由此智慧省律的力量能够证得诸法实相，所以称名为正省律。心是指色界四禅，我们修学色界四禅是为了去向更高的增上慧为目的，所以称名为增上心。譬如说，我们修学戒律，我们延迟戒律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升天，是为了要得到禅定。所以为了去向更高的增上心为目的，因此戒学就称为增上戒。戒有力量，增上帮助你成就禅定，所以称为增上戒。定有力量，增上帮助你成就慧，所以定称为增上心。而慧有力量，增上帮助你证得诸法实相，因此称为增上慧。清净是说，我们修学禅定的目的不是贪求在禅定中的爱位，也不是为了生于天界，而是为了作为增上慧的依止，来证得实相，出离世间，所以称为清净。又在禅定中观察禅定爱位的过失，就可以去除爱位，所以称名为清净。这个是解释增上心。或名乐住，位于此中受极乐故。所以者何？诸禁律领受喜乐安乐舍乐 身心乐故。色界四禅又称名为乐住，因为在色界四禅中会受用极大的乐，此乐远远超过欲界的欲乐，所以称名为极乐。在色界四禅中受用什么样的乐呢？在初禅与二禅受用喜乐，在三禅弃舍了喜乐，受用离喜妙乐的安乐，在四禅又弃舍了乐受，受用不苦不乐受的舍乐。韩清净在《批寻记》中解释下面的身心乐，说身心乐是喜乐、安乐、舍乐总合起来称名为身心乐，因为有此身心二乐，所以称名为乐住。那照韩清净的解释，就跟前面大毗婆沙论的解说有所不同。大毗婆沙论我们刚刚说的乐住有乐受乐与清安乐，喜乐安乐都是乐受乐，舍乐是不苦不乐受，身心乐或许应该是指清安乐。清安能够使令我们的身心远离粗重，对于善法有堪能修持为自信，所以称名为身心乐。又得定者，于诸禁律烁烁入出，领受宪法安乐住故，由此定中现前领受宪法乐住，从事其以作如是言，我已领受如是乐住。这里的得定者是说已经见到的圣者修成了禅定。烁烁是一次又一次的意思。禅定有入禅、住禅以及出禅三个阶段，修禅定的人最初成就得到了禅定以后，因为对于入禅、住禅、出禅的过程还不熟练，所以他会烁烁地练习入、住、出禅的过程，等到熟练了以后便能随意的入住出禅。另外，因为现在得到禅定以后，在禅定中现在的五蕴生命体就能够受用禅定的乐住，所以当他办完外面的事以后，譬如说出去乞食，乞食完以后他便会去静坐，进入禅定，受用乐住。当他从色界定中受用了宪法乐住，从禅定中出来的时候，便说我已经受用了禅定乐。于无色定无如是受，是故不说彼为乐住，广如彼说。在无色界的禅定中没有如同色界定中的喜乐、安乐以及清安乐，所以不说无色定为乐住， 在瑜伽师定论中有广泛的讨论，可以去看去参考。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大净福田，这是第十一颗悟十一圣净福田德。出家人作为福田，应该要具足五种德行：一、发心离俗，是说出家人发勇猛心，要脱离俗世，修学佛道，求取无上菩提的德行。二、毁习行好，出家人剔除了虚法，毁坏了世间的相好，脱去了世间俗人的服装，身上披着佛制的三衣，具足了佛的威仪的德行，称为毁其行好。三、永歌亲爱，出家人依佛出家，就割断了与父母的亲情，一心修道，来报答父母生养的恩惠。这种德行称为永歌亲爱。四、委弃虚命，出家人能于身躯性命无所顾恋，无所爱惜，一心求证佛道，这种德行称为委弃虚命。五、志求大圣，出家人常怀慈悲心，专心勤求大圣法，度脱一切有情的德行，称为志求大圣。具足了这五种德行，就能为世间的净福田。请看讲义五的第十三项，大净福田。诚实论第二卷福田品云，问曰：以何等故，此诸贤圣名为福田？在诚实论中第二卷的福田品中有讨论福田。提问说，为什么这27种贤圣称名为福田呢？这27种贤圣，其中的18种是有学位的贤圣，9种是无学位的阿罗汉。那么在中阿含的福田经中呢，也有安立27种贤圣，但是与诚实论安立的假名，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答曰：断贪慧等诸烦恼尽，故名福田。回答说，27种贤圣从有学位开始断烦恼，到无学位断尽烦恼，因为断烦恼的缘故，称名为福田。如说提败不去，害善古苗，是故失无欲人，或暴力，故名福田。这个是举例说明，提与败都是与稻谷很相似的草，但是 体与拜所结的果实都很小。那提拜生长在稻田中，就会妨害稻谷苗的生长，所以农夫会去除提拜，让稻谷能够顺利的成长丰收。同样的道理，烦恼就如同提拜一样，有烦恼的人就如同未除去杂草的田，虽然在田里播下了稻种，但是收获不会丰盛。而断除烦恼的无欲人，就如同已经除去杂草的良田，把稻种播下去，获报一定丰盛。所以二十七贤圣就称为福田。好，在四十二章经的第十一章，师范转圣，这一章说，布施给一万个持五戒者，不如布施给予一个出果圣人。那布施一百万个出果，不如布施一个二果等等。那么布施贤圣所得的果报的毅力是很大的。广说如比在陈实论中对福田也有广泛的探讨，可以去参考。清光是云，永离烦恼如是良田，素能生长广大果故。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说，这些参与法会的大声闻众都已经永远断除了烦恼障，就如同世间的良田，只要种下稻谷，很快就可以生长出数量很多、品质精美的稻米为果实。所以布施大声闻众能够得到广大的善果，这个是大净福田。看下面的经文，威仪极尽，无不圆满。这是第十二颗悟十二，威仪极尽德。请看讲义五的第十四项，清光是云，一切威仪正知住故。清光菩萨说，大声闻众的行住坐卧等一切威仪都能正知而住，是威仪极尽，无不圆满。在瑜伽师地论第七十卷说，比丘应于五处知量正知而住。一于行处，就是比丘不到不应该去的处所去游行，譬如说卖酒的家、淫女家等，比丘不应该去的地方就不要去。比丘也不在晚上外出游行，这个是正知而住，于行处正知而住。二于观处，比丘如果心中没有作意而看见境界，这个时候就要收摄自己的眼根，不要被外面的境界所迷惑。比丘心中已经先作意再观看外面的境界，这个时候心中要安住正念，正知所看见的境界只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假象有法，它不是真的，只是因缘和合法而已，这个是正知而住。 三，于射受利养恭敬处。居士布施利养时，比丘接受利养的时候，你手不要握拳。居士拿东西给你，你手握拳，他不知道怎么给你，所以呢，你手不要握拳。同时呢，你手不要什么？不要往后缩，不要内缩，就是很坦然的把手伸出去接受，这个利养的布施。居士要恭敬坐礼的时候呢，会碰触到比丘的脚。印度的时候，顶礼的时候呢，手是要碰触到对方的脚。这个时候呢，居士用手碰触，用头碰触你的脚的时候，你的脚不要躁动。那有的人脚怕痒，你一碰它，它就会往后收。这个时候你不能动。尤其是女居士顶礼比丘的话，她是碰到你的时候你不能动，一动就犯戒。这个是正知而住。四，于受用资具处。在受用衣服、钵具以及饮食的时候都要知量。衣钵是不是洁净？在什么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钵应该放置在何处？饮食的量，不要不足，也不要过量，这个是正知而住。五，于善品加行处。在极静处修行时，在白天的时候精行静坐以及行住坐，内心的觉念都要知量。刚刚讲行住坐没有卧，比丘白天不卧的。在晚上睡眠的时候也要知量。在修学法教的时候，什么时候读诵经典，什么时候为他人说法，什么时候要与同修的道友共同讨论法义等等，都要质量。独自一个人修学法教的时候，深入思维法义，或者是修止，或者是修观，也都要质量。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修行容易疲劳，所以呢，什么时候修行，什么时候要除遣睡眠跟疲劳，也都要质量。因此在这五处比丘都要正知而住。这个是一切为以正知住故。余且七十一云，为以极静者，为诸根极静，无有造扰，亦不高举，知节不动，而有所说，是名为以极静，为以无缺，故名圆满。瑜伽师地论第七十一卷解说威仪极静。比丘在说话时要诸根极静，前五根不要乱动，要安静，一根不要不如理作意，不要随顺境界取向，身体的肢节不要躁动，你不要手足舞蹈，这个是威仪极静。说话时威仪没有缺陷，所以称名为圆满。那就解释了威仪极静无不圆满。看下面的经文，大忍柔和成就无减， 这是第十三颗悟十三，忍辱柔和德。请看讲义五的第十五项。清光是云，与苦堪耐，亦共住故。清光菩萨说，大声闻众都能忍耐共住者的怨害，并且能忍耐居住环境带来的种种辛苦，这是堪忍。他们又能成就六合净法，心不恼害，能够使令共住者心中欢喜，容易共住，这是柔和相。大声闻众都已经成就了堪忍及柔和的功德，没有任何的减少。于且九十二云，言忍辱者，位于他愿终无反报，言柔和者，为心无忿，信不恼他故。瑜伽师地论第九十二卷说，什么是忍辱呢？忍辱就是他人对自己做了种种危害的事，譬如骂戾、毁辱、胁迫、鞭打、割截，这种种的苦事，自己都认为是因为自己过去世的恶业已经成熟了，而现在受到这些苦报，心中始终不对他人怀恨，不会想要报复，而仍然想要利益安乐他人，这个是忍辱。什么是柔和呢？遇到不如意的事，心中没有愤怒，也不会心怀怨恨不舍，更不会因为过去以及现在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而心中暴怒恼害他人，这个是柔和。广如瑜伽二十五式，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五广说堪忍与柔和。云何堪忍？为如有一，骂不报骂，嗔不报嗔，打不报打，弄不报弄。什么是堪忍呢？这一位修行人，有人骂他，他不回骂。有人嗔怒他，他不回嗔；有人打他，他不回打；有人戏弄他、讥笑他，他也不回报。如前面所说的，于他愿终无反报。又比尊者，堪能忍受寒热、饥渴、蚊盲、风日、蛇蝎毒处。对于外境带来的苦处，譬如冬天的寒冷、夏日的炎热、没有食物饮水的饥渴苦、蚊虫的叮咬苦、风吹日晒苦、蛇咬蝎蛰苦，也都能忍受，又能忍受他所干犯粗恶语言，又能忍受共住者的干扰侵犯，以及共住者粗恶的语言，又能忍受身中所有猛力坚劲心楚切心夺命苦受，这个讲的是病苦，又能忍受身体四大不调引申的病苦。猛力是说突然发生的猛力的病苦，坚劲 是说长期治不好的病苦。心楚是说因病引申的身体的痛苦。切心是说因病引申的辛苦。夺命是因病苦而失去性命。这些病苦都能忍受。唯信堪忍，有所容受，是名堪忍。好，这位修行人心能容纳接受这些种种的苦受，所以称名为堪忍。云何柔和，未如有一于大师等具足成就慈悯深业，具足成就慈悯语业，具足成就慈悯意业。大师就是佛，等是指共同修行的人，慈悯呢是给予快乐拔除痛苦的意思。这位修行人对于共同修行的人从上到下都具足成就慈悯的身与意业，这是三种无为真的和净法，就是生和同住，与和无争，意和同悦。与诸有志同犯恨者，合同受用，因所受用，凡所饮食，无有私密，如法所获，如法所得，堕在波中，为波所摄，而为受用。这是第四无为真法，共同受用财物的利和同均，与共同愿意出离修学圣道的修行人和合共同受用应该受用的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物品。什么是应该受用的物品呢？譬如说饮食不能秘密的藏起来私下偷吃，必须要与大众共同食用。如法所获，如法所得，饮食必须是如法的起食所得，不是靠四种邪命去赚取的食物。堕在波中，为波所摄而为受用，饮食放入了波中，称为堕在波中。或者是这个饮食还没有放入波中，但是呢将要放入波中，是为波所摄。这个堕在波中，为波所摄而为受用的意思，就是表示是施主自愿布施给予你的饮食，而不是你强要来的。这样的饮食是应该受用的物品。同戒同见，这是第五与第六无为真法。同戒，大家都共同修学佛所制定的戒律，是戒和同修。同见，大家都依止佛所教导的法义为正确的见解，是见和同解。成就如是六种可乐、可爱、可重无为真法，亦可共住，信不恼他，与诸有志同犯恨者共住一处，常令欢喜，是名柔和。这六种无为真法是可乐、可爱、可重之法。可爱是说心中要感谢同犯恨者对我的恩德，他们使令我心情安慰， 可以修学佛法。可重是说心中要明白同犯恨者有种种的功德，而心里要尊重他。可爱与可重总合起来就称名为可乐。无为是说与同犯恨者都远离贪嗔痴的烦恼。无争是说与同犯恨者和和共事，没有任何的冲突。成就了这六种无为争法，大家就容易在一起共住。心中慈悯，不去触恼他人，能够常常的使令同犯恨者心中欢喜，这就称名为柔和。这以上是解释大忍柔和成就无间。看下面的经文，以善奉行如来圣教，教所被积的丙一声闻众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丁三，贤以奉行。在课本的第六页的丁三打成贤己奉行，把它改正一下。是贤以奉行。这些大声闻众都已经学习佛所安立的圣教，并且依法修行，证得了无学果位，所以说以善奉行如来圣教。请看讲义五的第十六项。清光世云，诸有所作以圆满故，如来圣教本为有情出生死苦，是诸声闻未登无学，皆出生死，故善奉行如来圣教。清光菩萨解释说，大声闻众于声闻圣所应做的事都已经圆满完成了。佛为二圣所安立的教法，根本上就是为了有情出离生死轮回之苦。这些与会的大声闻众都已经依教奉行，已经成就无学的果位了，已经脱离了生死轮回苦，所以说是以善奉行如来圣教。那么声闻众到此就讲解完毕。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复有无量菩萨摩诃萨众从种种佛土而来集会，以五教所被积分成两科，第一科丙一声闻众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丙二菩萨众，解说参与法会诸大菩萨的功德，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标数变类，说明与会菩萨的数量与品类。请看讲义六的第一项。一是无量，言无量者显数无量，无分限故。原册书分成三节来解说经文，第一节是解释参与法会菩萨众的数量是无量，因为参与的菩萨数量太多，没有分际与界限，所以说是无量。 二是菩萨等所言菩萨摩诃萨者，若具梵音，应作是言：菩提萨埵摩诃萨埵，未存略故，但言菩萨。菩提名觉，萨埵此土翻为有情，或精进意。第二节解说菩萨与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如果从梵音具足的翻译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菩提萨埵是为了保存其文义，又为了简略易用，所以就简称为菩萨。菩提是觉的意思，萨埵呢在汉地翻译为有情，或者是精进的意思。所以菩萨是求智慧觉悟的有情，或者是精进求取觉悟智慧的意思。摩诃萨埵的摩诃是大的意思，所以是大有情或者大精进的意思。我们到下面会解说。清光佛地论中是有三义，故第二云：所言菩萨摩诃萨者，为诸菩萨求菩提故，此通三圣，未减取大，故须复说摩诃萨言。在清光菩萨的佛地论第二卷中，以三义来解释菩萨摩诃萨。什么是菩萨摩诃萨呢？为诸菩萨求菩提故，此通三圣。菩萨是求取智慧觉悟的有情，声闻圣、独觉圣与菩萨圣的有情都求取智慧觉悟，所以都是菩萨。为减取大，故须复说摩诃萨言。这里为了简别，不是说声闻与独觉的有情，而是说大圣的菩萨有情，所以在菩萨后面加上摩诃萨作为区别。这是第一义的解释。又缘菩提萨埵为境，故名菩萨，具足自利利他大愿，求大菩提利有情故。第二义解释说，菩提萨埵是精进求取觉悟智慧的意思。有情在发誓愿时，以所求取的觉悟智慧为所缘境，所以称名为菩萨。所发誓愿是尽未来际自利利他的大愿，一心求取佛智的大菩提，以调伏利乐有情，所以称名为菩萨摩诃萨。又萨埵是勇猛意，精进勇猛求大菩提，故名菩萨。此通诸位今取地上诸大菩萨，是故复说摩诃萨言。菩提萨埵的萨埵是勇猛的意思，有情发心精进勇猛求取佛智大菩提，称名为菩萨。这就包含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以及实地诸位的菩萨。现在参与法会的菩萨都已经是正得圣位的实地大菩萨，所以就称名为菩萨摩诃萨。这是第三义。无信菩萨依后二义，故设大圣论 第一卷云，言菩萨者，菩提萨多，为所缘境，故名菩萨，从境得名，如不净观等。无性菩萨依《佛地论》的第二义与第三义来解说菩萨，在他著作的《摄大圣论释》的第一卷中说，为什么称名为菩萨呢？因为有情发愿说，我要精进求取智慧觉悟，精进求取智慧觉悟是菩提萨多的意思。发誓愿时就以此菩提萨多为所缘境，所以由所缘境而得名，故称为菩萨。就如同不净观的得名，因为修不净观的时候是以人体的不净物为所缘境，所以称名为不净观。或即彼心为求菩提，有智有能，故名菩萨。或者是有情心中有精进勇猛求菩提的志愿，并且也有能力去求取菩提，所以就称这个有情为菩萨。又清光云，此中菩萨有三大事名摩诃萨，一者树大为无量等，二者德大助大圣等，三者业大习灾恨等。清光菩萨在《佛地论》中又说，参与法会的菩萨有三件大事，所以称名为菩萨摩诃萨。第一件大事是有无量数目的菩萨来参与法会，数量很大，所以称为摩诃萨。第二件大事是功德大，与会菩萨学习菩萨藏所设的大圣法教，以证大圣圣地，心安住于真实大圣法，是菩萨自立功德大。第三件大事是行业大，与会菩萨能平息众生的灾恨与苦恼，能够利乐有情，这个是菩萨的利他的事业大。一实地论亦有三义，故第一云有三大，故名摩诃萨。一者愿大，二者行大，三者利益众生大。实地经论第一卷中以三种大的意义解说摩诃萨。第一大是菩萨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自利利他的大愿，是愿大。第二大是菩萨以证得圆真如无分别平等性出离慧，行于真实大圣法，这是行大。第三大是菩萨在世间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平息烦恼与灾恨，这是利益众生大。这是实地论的三义。若广分别菩萨摩诃萨义，如《大般若》第37、第71、第411、第486、487以及第538、556、《大品经》第6、《制度论》第4、第5、第34、35也。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上述的经论，其中详细的解说菩萨摩诃萨的意义。三变来处，从种种佛土而来集会者， 为听法故，从十方来。第三节说明这些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来到此世界。他们是从十方各处佛世界来此娑婆世界，听释迦牟尼佛说解深密经。问：岂不慈氏住在此方，如何但言从他方来？慈氏就是弥勒菩萨。据说弥勒菩萨曾经是智光仙人，听了慈氏佛说慈心三昧经，依法修行成就了慈心三昧，所以称名为慈氏。现在正在兜率天弥勒内院，56亿7000万年以后就下生人间成佛。提问说，弥勒菩萨是此娑婆世界的菩萨，他也参加了解深密经法会，为何此处只说菩萨摩诃萨从他方种种佛世界来参与法会呢？提出这样的疑问。答：如佛地论，未欲对峙、懈怠、骄慢、不来集会、求闻法故，且说他方，据说如彼。佛地论中回答说，结集此经的菩萨在此只说他方菩萨来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对峙，或者是因为懈怠，或者是因为骄慢，而不来此集会闻法的众生。这一切他方的菩萨摩诃萨来到我们的娑婆世界，都是具足了大威神力才能来的。那这些大菩萨尚且从他方极远的世界来此处听法学习，我们此方的众生怎么能够因为懈怠、骄慢而不来与会闻法呢？既然他方世界大菩萨都来了，那么此世界的大菩萨当然也应该来了。因此为了简略，就没有再提此世界的菩萨。若广分别菩萨他方来意，如解结经书第一、宝积论第一、智度论第十页，在以上的论述中有详细的讨论他方菩萨来此闻法的意义，可以参阅。看下面的经文：接住大圣，这是菩萨众的第二颗丁二，赞诸功德，共分为十颗，十种功德。清光菩萨在佛地论中以四种方式解说这十种功德。第一种是依菩萨的十种大来配饰这十种功德。第二种是依菩萨的十地来解说十种功德。第三种是依十度波罗蜜多解释十德。第四种是依菩萨十大愿来说明十种功德。原册书先用第一种依菩萨十种大说明十种功德，这是第一颗悟依精进大，请看讲义六的第二项。清光世云：由精进力安住大圣，拔济有情，令离生死，即自发去，无上菩提。 清光菩萨说，菩萨由于精进的力量能安住在大乘法中。什么是大乘法呢？拔济有情，令离生死。观察到一切有情在生死轮回中受苦不息，于是升起了大悲心，愿意帮助一切有情，使令他们出离生死苦。这个是利他行，即自发去无上菩提。菩萨知道众生因为无明的缘故，所以在生死中受苦，要出离生死必须获得智慧，所以菩萨自己发起大菩提心，去向求取佛的智慧，求取无上菩提。这是自利行，能够自利利他，就是大乘法。为什么菩萨需要精进力才能够安住在大乘法上呢？精进力是一种努力向善的进取心，对于善法努力的修习，对于恶法努力的断除。精进是以精勤策力勇悍为自信。精勤就是说菩萨修善断恶绝不间断。策力是说菩萨遇到了困难绝不退缩，自己鞭策鼓励自己来解决困难，继续的前进修行。勇悍的勇是胜进的意思，对于修善断恶努力修习，使善法能够更高胜增进，这就简别了杂染法。所以勇简别了杂染法，悍是坚牢耐劳的意思，在善法上坚持努力而不退，称为悍，这个简别了无忌法。所以讲到精进，它是善法所设的。菩萨三大阿僧祇劫在生死中拔济有情，自求无上菩提，有精进力可以对治懈怠放逸，成就圆满自利利他的善法，所以菩萨能够安住大乘。解云：大乘者，即用化身即求菩提为大乘也。有云：法性真如以为大乘，经解金刚般若中广大心等以为住大乘。原策书解释大乘说，大乘者即用化身即求菩提为大乘也。这个是与清光菩萨的解说大乘相同的意思。化身就是指度化众生，使令出离生死。求菩提就是自发去无上菩提。那么自利利他就是大乘。有云：法性真如以为大乘。有的地方说断除烦恼所知二障，所证得的诸法平等真实性的真如是大乘法的体性。因为一切大乘法的真实功德是由证得法性真如而后升起。经解金刚般若中广大心等以为住大乘，现在就依金刚般若经中 广大心等四心，解说皆住大圣意。四心者，一广大心，二者第一心，三者常心，四者不颠倒心。《金刚般若经》中的四心呢，就是广大心、第一心、常心与不颠倒心。问：何因缘？见乎四心。提说：为何建立这四种心呢？答：凡为菩萨，亦凡夫，二圣自调自度，今言遍度三界六道，名广大心。回答说，凡是菩萨与凡夫及二圣的心愿是不同的。凡夫与二圣只是为了调伏自己的烦恼，自己度过生死苦海，而菩萨所发菩提心是要周遍度化三界六道的一切有情，使令调伏烦恼，度生死海，所以是广大心。虽复遍度众生，若遍与众生人天之乐，名为下心；若遍与众生二圣之乐，名为中心；今遍与众生大涅槃乐，名第一心。菩萨虽然发广大心遍度众生，如果只是给予众生人天的乐果，未能出离生死苦，所以呢就称为下心。如果菩萨给予一切众生二圣的乐果，进入二圣的无余涅槃，未能知一切法，灭除所知障，这就称名为中心。那现在菩萨便与众生无住大波涅槃乐，灭除二障，所以称名为第一心。菩萨虽复遍与众生大涅槃乐，或时修习生死道长，众生性多，云何可遍度之令得常乐？是故于生死中起疲厌心，今明生死边如虚空，众生性边亦如虚空，世中无生死往来，亦无解脱者，故能菩萨常度众生，悔而不倦，名为常心。菩萨虽然发心要遍与一切众生大涅槃乐的第一心，可是有时菩萨也会劳累，也想要休息。但是三大阿僧祇劫在生死道中度化众生，时间是非常长久的，而且所度的众生又有各种不同的根性，数量呢又很多，菩萨如何才能遍度众生，使令他们得佛常乐呢？想到这里，菩萨在生死中度化众生也会升起疲劳厌倦的心。现在佛在《金刚般若经》中教导菩萨说，生死边如虚空，众生性边亦如虚空，世中无生死往来，亦无解脱者。虚空就比喻空性。菩萨观察出入生死度化众生，只是如幻如化的依他起相，并没有假名安利的遍计所执的实有生死相。如果能于依他起的生死相上远离遍计所执的实有生死相，所显现的空性就是周遍如虚空的圆成实相，也就是空性，也就是依他起生死相的真实相。 所以并无遍计所知性的实有菩萨，在实有的生死中往来度化实有的众生，因此说世中无生死往来。同样的道理，能度化的菩萨与所度化的众生也只是如幻如化的依他起相，并没有遍计所值的实有菩萨与实有的众生，所以能度者与所度者这一边的真实性也如虚空，因此也无实有的解脱者。故能菩萨常度众生，毁而不倦，名为常心。既然无实有的菩萨，无实有的生死往来度化众生之事，也没有实有的众生得解脱者，菩萨误入三轮体空，因此能常在生死中教诲度化众生，而不觉得疲劳厌倦，这就称名为常心。虽度众生而不见众生可度，是名菩萨不颠倒心。菩萨虽然往来生死中度化众生，而能够时时的保持正见，不见实有众生可度，就称名为菩萨不颠倒心。以见此四心，助菩萨道得大利益，故论云：利益身心助。是故见此四心，则菩提心满足，故论云：此圣功德满。菩萨能建立广大心、第一心、常心、不颠倒心，则心能安住修菩萨道，能得到成佛的大利益。所以世亲菩萨在他著作的《金刚般若经论》中说：利益身心住，要得到成佛的大利益，必须要建立此四种身心，安住于修习菩萨道。又建立此四心，菩萨就能圆满具足成就菩提心。所以论中又说：此圣功德满。建立此四心，就能使菩萨圣的功德圆满。虽有四心，不出慈悲、般若。前三是慈悲心，后一是般若心。前是功德，后是智慧。前亦是方便，后名为实慧。故发心即具福慧，意即具二慧。这四种身心就是菩萨所修习的慈悲行与般若行。广大心、第一心、常心是利他的慈悲心，不颠倒心是自利的般若心，前三心是利益众生的功德，后一心是建立正见的智慧。前三心也是度化众生的方便行，后一心是通达真理的智慧。因此只要发此四心，菩萨即具有了福德与智慧，也具有了通达真理的根本智与利乐有情的厚德智。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是讲义五的第十二页。十三大净福田，在讲这个福田的时候，法师有引到42章经， 我记得你引的那一段文最后面，就是它是一层一层去比，是最后面一段，他怎么会讲说，你布施三布施很多的佛，而不如布施那个无修无证的人， 无修无证呢？ 为什么？这， 如果你还有佛的概念的话， 嗯， 那你不如以无相布施。 OK， 好，我了解。 因为据以前师父说，好像是本来没有最后那一句的，或是加上去。那既然他加上去，我们就会给他解释， 嗯， 把它圆过来。 讲义六第一页，第一大相，故有无量菩萨摩诃萨众从种种国土而来集会。在这个第二相，是菩萨等，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九，第十行。这边说，后面说住大圣者，上面第九行说，此中菩萨有三大事，名摩诃萨：一者树大，二者德大，三者业大，习灾恨的。关于这个业大，法师刚才解释说是行业大，然后他可以习众生的灾恨。啊，后面还有提到说是平息烦恼跟灾恨。那有一个问题是说，关于这个灾恨，可不可以举个例？就是因为就在众生的角度，它是自业所感， 是自业所感啊。但是你不是定受业的话， 哦， 你不是定受业的话，然后你悔过了，你现在心可以悔过的话，那我就可以引导你，就是避掉这个灾恨。那你定受业的话，就没办法。 嗯。嗯，然后再翻过来第二页，刚才讲到最后，就是第二大项的最后面，有一句话，那句话是“故发心即具福慧，意即具恶慧”。可是听法师的解释，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还没有证得，然后就可以就说它是已具有根本，就是通达根本之后的智？ 他没有说圆满吗？具有可以是什么？ 少分。 我有少分嘛，但是我都有嘛。但是呢，圆满跟初得不一样嘛。可是呢，初得的时候他也有福德有智慧嘛。 初得，那他是这边是以证入圣道吗？对不对？还是 你要看他可以有不同的阶位嘛。比如说你都是，如果你要以这个哪一个圣位的菩萨来讲也可以，反正到佛才圆满，福德智慧圆满。 我说他最基本的那个，在 这边也讲了，他具有通达真理的根本智，跟利乐有情的厚德智。那就要这样讲的话呢，就是什么？ 初地 圣位菩萨嘛。那个佛讲《金刚经》是给谁讲的？ 说 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那你能称菩萨吗？那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称菩萨？ 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 啊，对。那如果是这样子，依照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就是圣位菩萨了吗？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也可以讲，就是回小向大的菩萨，他已经没有我见、见众生、见受者见， 烦恼障来讲，对不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法师是根据原册书下去整理，然后他常常列出说，我们要，如果要参考，他解释完，引经解释完，然后还广分别说，哪里哪里还有资料，哇，他就感觉，你就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这种东西，那不知道当代的法师到是怎么学习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法师的看法是， 我们只能尽力了，对吧？你要像他这样子，我想应该平时有做笔记吧。好，当然那个时候的人所花的功夫跟我们又不一样。 是 唐代的法师，他们像圆策法师、慧基法师，他们这些法师帮助玄奘大师译经的这些法师是有俸禄的，然后住处也是有的，所以吃住都不必担心，生病还有医生看，所以他们就是全心全力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写书也是可以引，但是是就几本几本那样，不是他引的，不是他引的，有时候那部就几百卷这样子，然后他还能指出在哪一卷，这真的， 那就是他记忆力特别好嘛。 有点。 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李敖也他举出很多东西来呀，对不对？他收集很多，他那个书上很多书啊，他资料很多。他从年轻就开始收集资料、剪辑资料，那他要用什么资料，他就可以找到。你说他有禅定吗？ 所以就是 他可能没禅定吧，他也结婚了嘛。 也是习惯。 对。那你多花时间在上面，就自然就知道的多。 Okay. 就熟练。 好，感谢法师啊。 你有花多少时间？没有，对不对？ 师父阿弥陀佛，那个关于今天最后讲的那个《金刚经》的四心哈，那弟子有点不是很清楚。比如说第四个心是不颠倒心，那他要知道无众生可度，那也没有可以度的这个菩萨，那是不是？应该是基于这样才有第三个心，那个常心呢、啊。他知道没有所能度的菩萨跟所度的众生，所以他才会毁而不见。那在这边看的意思好像是说，他今明生死边如虚空，众生边亦如虚空，世中无死生死往来亦无解脱者。那这个没有生死往来，是指这个菩萨还是指这个众生？ 众生跟菩萨都没 有， 都没有生死往来，就是生死往来本来就是虚幻的，没有真实的生死往来。 所以他这个常心在这里应该也是般若的智慧啊， 是 把它列为慈悲心。 不颠倒心的时候，他讲的是属于菩萨自己本身要具有的智慧。不颠倒心，他时时要提起这个智慧，不颠倒心。那么这个智慧应用到去度众生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智慧应用在度生的时候，他就要来观察三轮体空，那这个就变成常心。 好，谢谢。 对，我有想到这件事情，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有想到这件事，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对，因为觉得好像是， 好像 是一样的， 还有近似。我有想到。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那个在第十三那个忍辱柔和的那个大忍辱柔和成就无减。 就是可能那个什么 对， 那个讲义五的第十三页，就是可能这个弟子看这段文就是有一点内心没办法摄持，可能是自己好像不太能够忍入哈。这个那就提问几个问题想请问师父，就是说跟这个同参道友共住啦，那这个一起共住之间难免有一些事情哈。那言忍辱者未于他愿，终无反报。那这个很不可思议。然后云何堪忍未有如一骂不暴骂，那等等等等然后寒热啦，饥渴啦，文盲风日这些，乃至这些毒蝎，这个都太不可思议了。那乃至这个初二言语齁这个。那请问师父，他这个是到了那个倒数第二行齁，他说亦可共住心不恼，他那个目的是为了亦可共住，还是为了成就他这种性情他不恼害于他。 你如果信不恼他的时候就亦可共住了。 那信不恼他为什么要共住？ 就是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都没有恼害别人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共住。 那什么叫做具足成就持名这些深夜啊雨夜啊，什么叫做具足成就啊？ 具足成就是吧？ 是。 讲具足成就的意思就是你都没有犯，你身口意业都没有犯这些事情，去恼怒别人的事情，都遵守六合敬来做。 那遵守六合敬的目的是在， 就是大家才能够共住。你说我们现在的僧团一定都有事情，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实行六合敬。 那是为了亦可共住。 对，大家亦可共住才能够共同的增上修行。就说你在修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跟大众共住，有的时候要单独住。在共住的时候呢，大家不要之间不要有冲突才能够共住。要不然的话共住就变成一个什么？互相干扰，对吧？所以大家都亦可共住，就是说不要去恼、去触恼别人，那就要遵守这六合敬来做，因为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些事情，对吧？别人供养你分的不均，就有事情了，对吧？利合同均，因为每个人心里的算盘都打得很精，是不是？同样的，你在这边学佛法共住，他跟你讲怎么样驱魔，怎么样斩妖，你还住得下去吗？所以见合同解，要依照佛教导的来做正确的见解，不是佛法的东西去除掉。那大家遵守同样的戒律，佛制的戒律要有同样的解释，你不能说他解释说这个颜色是绿色才是这个颜色，然后你认为这是黄色才是这个颜色，大家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也会出事情。所以戒要有同样的解释。那住在一起才能够和合，也就是说大家意见要一样。 那像我这种就是好为人师齁， 看到什么不讲两句，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哈。 对， 那像这种也不易共住， 不易共住，所以要修行，要知道惭愧。讲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讲吗？说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至少三个指头指向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说别人之前，先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做到。举别人的罪是可以，但是要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方，然后适当的状况之下举罪。举罪的目的是帮他增上，而不是触恼他。如果这个人不能举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举他的罪。那可以大众共同做法的时候，像那个佛事的时候，佛涅槃以后，就大家举那个车溺吧，车溺比丘的罪，就是末柄嘛。 那为什么有些人是喜欢就是共住，有些喜欢独处？ 这过去养成的习性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要看状况。你譬如说你要私会的时候，你修私会的时候，他就讲你要独一什么进出，你要去在那边把整个你学习文会的佛法，整个做整体性的一个思维，最后抽丝剥茧，把他那个精义抓到。就私会成就以后，你可能就是一句，就包括含括了整个的佛法的精义在里头。那这个时候你经常还要有受到打扰。如果说你佛法学得好一点，你跟大家共住在一边，你要修私会，那今天这个来请问你一下，明天那个来请问你一下，你没有办法专心思维。所以这个时候要独一进出，自己完全去好好的思维。那在闻会的时候，你不跟别人共住，你怎么闻法呢？你一定要亲近善友嘛。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大众共住。 谢谢师父。嗯， 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